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千辛万苦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佳明158，超体加速日记。我是主持人宋阳，完成过2次 Ironman 大铁，3次百公里越野赛。现在全程马拉松的最好时间是3小时35分钟，半程马拉松1小时37分钟。我将用一块佳明 Forerunner 945手表，在一个月的时间之内科学训练，同时记录我的身体变化指标。训练30天后，挑战10公里42分钟的完成时间。超级体验团，更多体验，让你的生活丰富多彩。大家好，欢迎收听超体加速日记，我是宋阳啊。每次呢特别期待在超体加速日记当中跟大家来沟通最近训练的一个情况啊，不仅是训练的情况，更多还是一些身体数据的表现。上来先跟大家说，昨天晚上睡得不是特别好，哈哈，其实我这昨天晚上感觉睡得还行，但第二天早上打开佳明 Connect 的 APP 呢，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我的睡眠分数是62啊，这个叫睡眠质量一般。打开这个睡眠质量一般，它里边有一个注解，我就看看睡眠时间欠佳，才睡了5小时17分钟。压力呢优秀，深度睡眠优秀，浅度睡眠优秀，快速眼动欠佳。说我这快速眼动啊，只有23分钟啊，低于目标范围。目标范围是1小时08分到1小时33分。我开始理解啊。什么叫快速眼动？不是眨眼吗？啊，睡觉时候还眨眼，那干嘛呢？那么从神经病学的了解，神经病学大量的研究表明，低程度的快速眼动睡眠影响大脑机能。其实快速眼动的百分比越低，患阿尔茨海默症以及其他老年痴呆性的风险就越高啊。我这快速眼动只有23分钟，相对较低，那是不是说明我患阿尔茨海默症和老年痴呆了？我就啊，不能这么说啊，这一次睡眠质量不代表一切。快速眼动啊，其实呢，从美国国家睡眠基金会它的一个说法，也就是说，快速眼动一般是在做梦的时候发生的。那么，快速眼动呢，是学习以及记忆能力。和帮助大脑巩固处理信息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啊，所以快速眼动不是眨眼啊，快速眼动其实是一个在睡眠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数，不是越短越好，也不是越长越好，而是有一个最佳范围，在1小时多，大概这样的一个时间。哎，这了解一下快速眼动，所以我这个睡眠质量一不好啊。我训练起来呢就有点无力啊，就有点觉得哎呀，我这个身体状态不好，是不是不能适应到我今天的训练了？于是在这一次训练当中，我就改变了我的训练计划， 开始我第7次的训练。你知道当奥运会开始之后，你有点这个闲工夫，特别难踏出家门。佳明 Connect Coach 的这个训练呢，依然是重复跑坡，然后重复速度，都是这些重复训练。经过1周的训练之后，我发现我各项的这个身体数据指标都在上升之后，我就要跳过一些训练的科目。所以我今天自选的一个训练科目呢是10公里的一个配速跑。因为我想我下一次的训练课是一个，依然是我想到广安门体育中心来做亚索800的这么一个训练，所以我把这两个训练呢分割开。天气依然比较热，我训练这会儿是下午的2点钟最热的时候。为什么选这会儿训练呢？也是想突破一下夏天的这么一个热适应的一个锻炼，一下热适应能力。冬练3久，夏练3伏啊，也不能找这个特别舒适的天气来训练，还是要在这个稍微严苛一点的这个气候条件下，同时又能够身体能够掌握的情况之下来锻炼。 到这突然想起一个事儿，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就是在东京奥运会当中的铁人三项比赛的赛场啊，有很多这个铁三运动员到了终点之后，哇，蹲下来就是一口就开始吐啊，哇哇这吐的啊，这个心肝脾肺肾恨不得都吐出来了哈。于是呢，有媒体记者拍完照片之后就说，哎呀，这个水太脏了啊，大肠杆菌超标导致运动员上岸之后集体呕吐啊。那个水啊确实不是特别的透亮啊，我们通过直播的转播镜头其实可以看到，但是是不是大肠杆菌超标这个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是我们从运动的角度来说一说，为什么运动员在激烈的比赛之后会呕吐，它是不是跟大肠杆菌超标有关系。其实我们在很多的比赛终点都见到过呕吐的现象啊，但凡发生呕吐现象一般有几个条件，第一，天气特别的炎热，第二，运动员冲得非常猛，基本上这两条放在一起，到了终点你就会发生呕吐。在马拉松当中，在铁人三项的比赛当中，在越野赛的终点，我都看到了运动员冲线之后的发生呕吐的现象。其实呢，更多的是力竭的一种表现啊，拼得太狠了，拼得太猛了，天气又太炎热了，一般是导致胃肠的这种消化系统功能的紊乱，于是发生呕吐。所以是不是跟大肠杆菌超标，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再论哈，要请专业的这个检测人员去测一测那个水。对于体育运动，我觉得还是要用一个体育的观点、体育的精神、体育的态度和看法去理解体育运动这件事情哈。所以我特别钦佩那些到了终点可以拼得力竭的运动员，说明他们不仅平时训练非常的可恶，对待比赛也非常的认真，就犹如我对待我的超体加速日记的训练一样。 天太热，跑到八点多就不想跑了，后来想坚持一下，凑个整吧，跑到十啊。所以这个备战这个事儿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儿。你看这奥运会，咱们奥运健儿在这个赛场上，这一次备战了五年，还又拖了一年。其实我跑完这次训练，我突然想到今年奥运会的这个开幕式，这三个蒙面的演员，然后演出了各种奥运的图标。我开始看是好玩、滑稽、有意思，看到中间就是感动、深思，看到最后就是认同。他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你看他在表演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失误啊，就跟我们运动员在赛场上一样，你一定会有失误，但是失误你可以重来吗？不可以，你必须立刻调整自己的心态状态完成这个事情。所以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体育精神的一种体现，完美的一种展现，坚持不放弃。而且普通人也可以参与奥运，普通人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奥运精神。那就好像又回到我们超体加速日记这个内容上，当初想设立这个内容也是因为想通过一档真人秀，我们主持人自己亲身锻炼来引导大家都能够参与运动当中，不需要太多的语言，不需要太多的话术去告诉大家，你只要每天坚持出门，其实你就可以影响到身边的人。这种体育精神的传递是我们节目想要表达的一个目的。 本次训练十公里就这样跑完了，这个训练效果呢还好啊，其实是留着更多的劲儿呢准备下次的这个间歇。同时我又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准备在下次间歇之后做一个超长距离的一个耐力储备的训练啊，我会在下期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我这个超长距离的耐力储备训练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哈。你看训练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正能量的传递。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问，这个超体加速日记还播呢，这主持人还练呢哈。我们真的是希望通过不断的自己亲身的去做、去尝试、去告诉大家，能够带领更多的人加入到运动的大行列当中来哈，这就是我们成功的地方了。本期的超体加速日记最后还会留一个小话题给大家。那么在佳明 Connect 这个 app 里边呢，有一个指数叫做呼吸指数，有意思哈。你查过你每分钟平均的呼吸次数是多少次吗？那么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跟大家来解释解释这个呼吸的指数 是怎么通过手表来监测出来的？那么正常的一个成年人，他的每分钟的平均呼吸的次数又应该是在多少才合适？下期的超体加速日记，我们会跟大家来一一揭晓。 您的第一块运动手表用佳明，祝您迈上跑者之路。佳明智能运动手表全方位关注您的身体健康。 风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 我是宋阳。 哎，收听节目同样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今天超级体验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为您聚焦东京奥运会哈。今天节目当中要跟您来分享的是奥运会当中啊，咱们中国哈一项传统的优势项目哈，这个也被称为咱们的国球哈，这就是乒乓球啊。乒乓球今年的比赛呢是增设了这个混双的项目哈，所以中国队这个夺金点啊又多了一些啊。当然其他各项的这个比赛哈这几天啊也在纷纷的开始，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先来通过一小段录音哈来了解一下乒乓球这项运动哈是如何成为咱们的国球的。 乒乓球也是很受中国人喜爱的一项球类运动，也是热门夺金项目。那么乒乓球是怎么发明的呢？其实乒乓球的产生啊，纯属偶然，原因竟然是两个英国青年的玩耍引起的。这话要说回19世纪末，一天伦敦的两个青年人到一家饭馆去吃饭，在等待服务生送餐的同时，他们感觉到非常无聊，便信手将装雪茄的盒盖拿在手中玩。两人在餐桌上你来我往，互相打来打去，过了一会儿他俩玩得入了迷，连吃饭都忘了，由此发展成了乒乓球，并且席卷伦敦，一时之间形成了一股乒乓热。为了纪念发明国，1926年第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也在伦敦举行。那么由伦敦发明的乒乓球又是怎么传入中国的呢？1904年上海四马路大兴街有一家文具店，店主王老板就经常赶赴海外购买文具，一次到了日本看到了乒乓球表演，于是便买了一些乒乓球器材带回上海。从此之后打乒乓球的人日渐增多，这也是乒乓球首次进入中国。而乒乓球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有这样一段乒乓外交的佳话。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美国对于中国采取的是封锁孤立的政策，两国民间也完全毫无交往。直到1969年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为了摆脱越南战争带来的困境，积极地去改变当时苏攻美守的战略局势，谋求发展对华关系。直到1968年8月，尼克松先后托巴基斯坦总统和罗马尼亚总统向中国领导人传话，表示要与中国和解。同年年底，中方也做出了相对的反应，之后的两国关系便开始松动。1971年春天，正当两国领导人通过巴基斯坦的秘密渠道酝酿美国秘密访华的时候，3月底4月初，日本名古屋举行了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毛泽东主席抓住了这个时机，立刻做出决策，邀请了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先打开了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大门。1971年4月10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和一小批美国新闻记者抵达了北京，成为了自1949年以来第一批获准进入中国境内的美国人。此举对中美关系突破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被誉为小球推动大球，中美两国乒乓球队的往来也推动了中美关系正常化。 通过这段录音我们也可以听到啊，这个乒乓球其实不只是咱们这个普通的哈体育爱好者喜欢打，其实更重要的是在我们整个其实中国整个的发展过程当中啊，这个运动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的，不管是从我们的全民健身的角度，还是从刚刚提到的这个外交的角度啊，小球带动大球啊，就是乒乓球开始的。还真的几乎我小的时候啊没有不会打乒乓球的人啊， 我不知道宋阳小时候打不打。我记得我小时候真的是正经的去，好像还去依稀记得去某一个乒乓球培训班啊，练过大概半年。后来由于实在太苦了，没坚持下去。要不然现在可能站在奥运赛场的就是我了。 好像这个是中国人，好像就都能抡两拍吧， 都能抡两拍，都能抡两拍，对， 都能抡两拍吧。我小时候也就没学，要我学就是我了， 就是你了，咱俩都上去了， 对对，咱俩 打男双去了， 打男双啊。这个乒乓球，就是很多历史，其实我们超级体坛的不用再讲，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这个比方乒乓外交嘛，对吧？小球带动大球，然后我们之前的这些乒乓球的这个冠军，现在是这个应该是乒协的主席吧？乒协主席刘国梁，刘国梁，然后。包括女子乒乓球邓亚萍，对吧？也是2008年这个奥运会当时全力助力嘛，现在也在体育产业、体育文化、大文化、体育产业里面做得非常好，都是很多出自于原中国国家队乒乓球运动员，都很厉害。乒乓球这个东西，它太适合中国人玩了。就是首先这个东西你看它占地不大，第二呢，它没有这种直接的身体的对抗，它是叫做什么叫隔网运动， 是 隔网对抗。它用一个球拍，然后呢通过一个小小的乒乓球，这个两个人互相对攻来决出胜负。所以就是其实我们可以分析分析这些体育运动为什么有的我们中国队是强势项目、优势项目，为什么有的可能怎么练也不行。它还是根据，我觉得根据地缘的政治经济，根据地缘的人种的不一样，然后身体条件的不一样，就决定了某些国家、某些地区、某些人他就适合玩什么运动。但奥运会它是一个大的一个叫综合型运动会，它不是属于单项运动会，所以你会发现，要不咱们经常会说，一般在奥运会的时候，我们中国队的夺金点啊，一般在奥运会开始的前半段。 前半段没错， 什么一开始之后，可能慢慢像美国啊、俄罗斯啊、这些国家，尤其欧洲一些国家，它可能夺金点上来，尤其田径类。 田径没错， 田径类运动， 尤其田径还是一个大项 啊，田径 大 项，游泳，游泳这种也是，游泳也是大项， 大项 。当田径、游泳这些大项开始之后，你会发现中国夺金的速度开始慢慢放缓了。 下来， 那些国家，欧美的这些国家，包括一些强对抗项目，起来之后，当然强对抗项目我们之前也有过例外，比如说拳击 ， 拳击邹市明当时 也拿过， 夺过这个冠军哈。拳击也算是奥运会上的拳击，它不是职业拳击，所以美国打的是职业拳击，它又不一样。所以说到乒乓球它太适合中国人打了，隔网运动我们知道我们东方人不太喜欢这种直接接触类的东西，含蓄，但是呢它又要求速度，它又不是这个叫做绝对的像100米这样的体能速度，还是叫变化型的速度， 叫灵活， 灵活，然后还需要技巧，灵活技巧速度加上，其实你看在乒乓球上，这个打乒乓球它的叫做一个最有效的一个身高，不是越高越好。你比如打网球，你打网球，你看中国男子网球什么时候，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说有一个人你前100有没有进过？前100好像有人进过前100名，都没有进过，就很少。网球现在要求你不到2米，说实话，你没有1米90以上的身高，你打不了。 对，必须是个炮架子身材才可以。 对，你这种发球，人家太轻轻松松，这140英里以上的那个发球的速度。就是身高，但是乒乓球如果你长到两米的话，那它反而叫做降低了你的灵敏性、灵活度，所以大概是在1米80左右，1米75到1米85是男子啊，男子身高，女子大概是在1米65到1米75之间，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打乒乓球的一个身高，所以我们叫做，现在我们叫做这个选材嘛。其实选材，体育选材的过程当中，不仅是要跨界选材，同时也要叫做，因材施教，根据你的体型特点来选材。所以中国人几个点都特别符合， 是 打乒乓球。 所以从这个乒乓球整个运动的发展过程当中啊，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哈，我们这个平常哈，咱们开玩笑说乒乓球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 国际乒联哈如何遏制中国垄断乒乓球这个项目的历史。但最近哈、啊、近些年近20年吧，最重要的一个改革啊，就是球的大小的改革， 变大了 啊，变大了。变大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让球速能够变得更慢，因为之前中国选手的快攻太厉害了、 嗯、 啊。我们都知道以前奥运会的时候，我们看到基本上啊，这个攻势很凌厉哈、啊。基本上像那个时候啊，男子选手印象特别深，马林啊，就是抢攻前三拍发球抢攻，直接前三拍就能把对手给打死。 对，你都不用马林，这邓亚萍， 邓亚萍 那会儿就前三板嘛， 前三板、啊， 基本上前三板过去之后，再有第四轮可能就不行， 就不行，直接把对方给打死了啊。 对， 所以就是啊，当时这个球也小哈，球速也快，加上中国选手这个快攻实在是太厉害了，最后就逼着国际乒联就不得不改革，所以这一弄打下去就没什么人能跟中国选手对抗，所以就把包括球的改革啊，包括各种规则的改，都是让整个的节奏能够让它稍微的慢下来，这样中国选手快攻的优势不会那么大啊。包括在我们再往前说，其实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这个乒乓球打法是什么的天下？是削球手的天下。当时随着球拍啊，当然球拍也有不断迭代这种技术哈、啊、在之前那个年代，球拍还没有发展到今天这个技术的时候，削球打法啊那个时候是非常占优势的，你基本拉出来一个就都是打削球的。后来直到啊咱们中国选手创出了这种快攻，包括哈后来这个亚洲选手创出这种弧圈球的打法之后，削球手才慢。我们现在看到高水平的比赛当中，基本上打削球的非常少啊，基本都是这种保守的这种打法，基本已经很过时了。现在虽然说改革哈，这个球变大，整个节奏变慢，但其实还是在强攻，其实还是一切都是乒乓球这个运动，就是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哈。乒乓球这个运动当中体现的是淋漓尽致。 对。所以这个东西呢，通过乒乓球我们说什么，就是在体育运动项目当中啊，有一个就是特别明显的一个现象，叫优势，越是你的优势项目越强。 嗯， 当你的优势项目达到一定的这种强度之后，你会发现你在这个项目上的话语权，就是相当于掌握了整个国际上的这个单项协会的话语权都可以掌握。因为它不仅不是说简简单单的一个冠军，有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其实各个国家都开始规划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员。 哎，没错。 所以一打比赛，哎，这是哪个国家？怎么都是中国人在互相打 啊？一看是中国哪个省队的啊？ 啊， 规划国家， 对，他被规划到其他国家了，然后他代表其他国家来打乒乓球。后来就是发现全都是亚洲面孔在争夺冠亚季军。那么你会发现我们叫什么呢？其实叫做人才输出。人才输出，虽然你代表了那个国家去打比赛，可是那歌怎么唱的？你还是黄皮肤嘛，你还是流着中国人的血嘛，对吧？你还是那个黄皮肤黑眼睛嘛。所以这些人慢慢就把整个这一个国际的这样一个行业协会，他就拥有了各个国家的话语权，都是掌握在这一类人手里面。那么从你的运动规则的制定上，从你的器材的制造上，就你越是优势项目，你越会发现越有更多的厂家愿意来做这些设备。你说这个国家根本都不知道乒乓球是什么，我也打的也不行，从来没有说过一个奥运冠军，大街上我估计都没有卖乒乓球，因为大家不玩。 是， 但是你越是人多，越卖这些东西，越卖这些越研究，你会发现你的球拍、球桌、乒乓球，然后球拍的正胶、反胶，然后你的球鞋、你的衣服，就整个这一个项目的所有面全垄断了。 没错， 这就是产生的叫越是优势项目越优势，越占据话语权， 越来越强哈。我们也确实看到在国际大赛上，我们看到这个乒乓球啊，乒乓球不管球拍也好，还是案子也好， 球桌对球案子、 全部都是中国制造啊，也是显示出来我们确实在这个项目上的一个巨大优势。好，那今天的超级体验团节目当中哈，孙杨跟论论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乒乓球啊的故事哈，超级体验。咱们现在呢稍事休息啊，一小段的片花和广告之后呢，在下半段哈，界内界外节目当中，我们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有关体育运动的那些事哈，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25北京体育广播啊。咱们现在稍事休息，稍后再见。 告别金元泡沫，重塑中超理想，分段赛会进程迎来崭新起航，实力新人 来到了这个新的家庭，面对挑战完成挑战， 精干老将 为了我们的目标去努力去争取冠军， 激情主帅 几年了，我们一直是名列前茅吧，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得更好一些，能够再往前走一步， 焕新登场。 今年联赛和去年相比较应该有三个新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中国足协职业联盟啊， 和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一起关注2021中国足球超级联赛。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啊，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论论。在今天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要来分享关于徒步的故事哈。今天分享的这个内容啊非常有意思，这也是延庆的徒步大会哈，即将在这周末来举办哈。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嘉宾，之前呢也是多次的参与到了延庆徒步大会当中哈，也是通过徒步这样的方式一直在见证着延庆的发展哈。为什么说今年这个活动比较特别呢哈？因为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哈，延庆呢也是作为主赛区之一哈，所以承接冬奥会这股东风啊，延庆近些年呢也是迎来了一波非常好的发展的机遇哈。我们一起也来聊一聊，通过徒步的方式哈看延庆，通过徒步的方式来看冬奥。那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哈，是来自于五棵松徒步联盟的队长张江啊，欢迎张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先来跟咱们北京体育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五棵松徒步健走联盟的队长张江，今天呢非常高兴做客咱们这个演播室。 欢迎张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 这个因为之前哈，张老师也来这个经常来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哈，主要是分享各种这个徒步的体验。延庆啊，这个徒步大会其实已经举办了很多届了哈，今年呢是即将在这个周末来举行。您之前参加过几届？ 我现在一共参加过三届。 三届 啊， 过往这三届，就像我节目开始说的啊，这其实作为这个冬奥会的主赛区之一哈，延庆，这几年也是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您每一年去到那儿，就以徒步这种方式看延庆，是不是这种变化感受到的也很多？ 对，非常多。延庆啊，这个徒步大会就是咱们北京市徒步协会牵头做的啊，我们多次参加了北京市徒步协会组织的。迎国庆走向2022这个徒步大会，我们最早的一次是第2016年，第三次，第三届在咱们野鸭湖湿地公园参加的活动，给我的印象非常好。咱们延庆的各个方面这个环境啊，是让人流连忘返。尤其是野鸭湖啊，这个湿地公园徒步大会，当时我那时候在北京新天地的队伍带了50名同志参加了这次活动。 人够多的 啊，确实呢，大家非常感到啊，我们这个延庆这个风光无限好，再加上我们那次活动呢，留下了深深印象，我们特别乐意参加这个延庆的活动。后来的2017年也参加了，也在野鸭湖举办了。这最后这两次呢，可能也就是吧，这个下个周末，7月31号要举办第8届，延庆这个迎冬奥走向2022的冬这个徒步大会。这个呢是这次搞的可能又有点特色，是夜间徒步。 夜间徒步， 晚上8点集合，夜间徒步。说明啊，我们在逐步的提高我们这个信念和徒步这个技巧。我们呢通过这个徒步呢，我们看到了延庆的发展呢、 变化非常之大。 嗯， 特别是啊，这个过去那个我们一提到延庆，大家第一时间可能想到啊，这个冬奥会。 嗯， 世博园呐，而且呢非常好，我们都经常说呀去玩儿。可是可能这个事儿可能是啊，要在前些年。这个延庆啊是个山区县， 嗯， 比较落后。一提起延庆，可能大家有的说，延庆是哪儿啊？ 太远了， 太远了。是，或者有的说我不知道在哪儿啊。可是现在呢，一提延庆，这全国举办冬奥会啊，这个延庆的知名度大大的提高了， 嗯， 而且社会发展也特别快，尤其是延庆啊，这个首先呢，我通过好多资料。看到啊，延庆第一个就是这个创城活动开始。 嗯， 创城呢，就主要是呢，在这个改造我们这个旧城改造，被这个在润物细无声的之中啊，使延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创城使延庆的人民生活水平呢，每天都在发生变化，老而不乱，旧而不破的老社区，甩掉了破旧的帽子。旧貌换新颜了， 嗯， 这个延庆啊，确实呢，通过这样，也通过提高这个这个整体形象，打造这个冬奥这个第一品牌， 嗯， 第二就是呢，我觉着呢，就是这个世园会让延庆更加美丽。 对，前几天还有世园会哈，哎，专门弄了一个世园公园啊。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次徒步大会都在世园会组织，组织徒步。将展现呐，林中万物，山水自然，达到一山一湖一阁，四馆一中心的特色景致。世园会呢，携手延庆，为延庆增加了新的地标、新的景点。这样呢，讲呢，改变了延庆的这个旅游这个打卡地。我想啊，这个第三个呢，就是延庆的变化呢非常大的，就是冬奥会延庆的赛区的四大场馆建设。 嗯， 这个呢更是如虎添翼。 嗯， 这个我通过资料报道吧，还没有去过，我经过看到呢，因为比较关心咱们延庆的发展，延庆的冬奥会，因为参加延庆的徒步大会多次也非常有感情。 嗯。 结果这个延庆这个赛馆呢，据说在这个小海坨。 嗯， 由于啊这个关注参与这个冬奥啊这个活动，进一步了解延庆的小坨山这个大型建筑，一是国家滑雪高山滑雪中心， 嗯， 再一个就是国家呢雪车雪橇的中心，延庆冬奥村和山地新闻中心四大场馆。 嗯， 山林。场馆生态冬奥确实感到啊，这个因据我还了解到呢，这个山吧过去是无路无水无电，是一个无人居住的地方， 荒山 啊，荒山野岭，但是呢曾打造出一个我们的国际级的一个赛馆。这样说明我们中国呢这个强大，说我们北京人民的勤劳勇敢。 是 啊，这说实在的，这个我们为啥关心呢？因为这个我们经常参加延庆的徒步，对延庆人民这个创新非常的感兴趣。我们都通过好多资料啊，在学习在看啊报纸啊，看新闻呐、这个小海，据说小海坨这个四大场馆呢，总面积是11.8万平方米， 嗯， 说这很大。说六个居住团组和一个公共组团，说啊，一共1683张床位， 嗯， 说这个啊，冬残奥会呢，这个那683张床位，据有的资料去报道啊，从无路无水无电的大高山上建成这么个赛馆。这个说实在的，把这个蓝图变为现实，说明了我们这个确实给我们好多的走友啊，流连往返想着去看一看，等到比赛完了要亲自去看一看。这样我相信呢，也是为这个给延庆啊，那个又增加了一个旅游胜地。 嗯。 等大赛之后，可能呢，一看人们都想去看一看， 那就变成真正的奥运场馆了。那大家 是啊， 都想去看一看哈。 是啊，因为比赛完了以后，这都是一种 延庆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打卡地。 没错。 我想呢，这个第三一个呢，我想呢，通过徒步健走，参与冬奥活动，这项呢也是我们呢非常这个感兴趣的。因为这个冬奥奥林匹克这个精神呢，正如我们那个创办者顾拜旦所说呀，奥运会最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参与。 是， 说呀，正如生活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成功，而是奋斗。 是， 最本质的事情不是征服，而是奋力拼搏。这个100多年来呀，这个奥林匹克精神是在影响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他的体育范畴。为了现代世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哲学和艺术注入了强力的精神资源与不歇的活力。因为这次呢，我觉得我们这个日本这个东京32届奥运会，咱们中国这个各类的书画家就在东京展出了咱们中国的书画展，绘画、各种油画、各种画展，说明啥呢？它远远超出了它的体育范畴，说明了这个能够搞好世界和平啊，那团结啊。这样，在全球战疫情的背景下，本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你会格外的令人注目，因为它呢所体现的是还是啊人类奋力拼搏的可贵精神。这个我想呢，可以确信的是啊，这个奥运会的顺利举办将啊成为人类战胜各种困难的象征。将带领全世界，给全世界人民呢前所的勇气和动力，崇尚和平、团结、尊重的奥林匹克价值观。我想这样呢，我想这样通过这次我们去了这个延庆这个这次这个活动吧， 也能感受上奥运精神啊。 对对啊，我是这么想啊，因为咱们也是爱好者，也是积极参与者，尤其是北京市徒步协会的领导吧，咱们各位领导非常对这组织活动也特别有丰富的经验，而且每次活动组织我们这个老广大市民呢都乐意参加，每次不参加都是有点都是很着急的意思，说明办得好。 是 因为冬奥大伙积极参与，就是特别是咱们习主席是提出这个3亿人参与冬奥这个活动，我想这个我好像作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来讲啊，要这个支持冬奥，要积极的响应这个政府的号召， 是 参与冬奥的活动。 是，所以哈，作为咱们这个徒步爱好者哈，哪怕我们不能像奥运健儿一样哈，在冬奥赛场上去拼搏哈，但是去看一看冬奥场馆哈，通过徒步的方式去给冬奥也算助一份力哈，这也是我们可以做的力所能及的这样的事情。另外啊，您也提到了说这回这个延庆啊，这个迎冬奥这次徒步大会非常有特色，是夜间举办的。哎，我听着也挺有意思的，是晚上8点集合出发。您之前我知道参加过很多次这种徒步活动了，有参加过这种夜间走的吗？ 过去有， 也有过， 有，但是很少。像这大型活动，因为主要在这个世园会这儿吧，它是条件比较好，要的 灯光哈都比较足， 有的山路可能就什么了， 对， 那就有问题。 这回就是在世园公园里边走。所以其实这个发展变化我们也可以看到，比如说第一，您第一次去参加的时候在野鸭湖哈，包括到后来我知道这个延庆还办过这个冰雪徒步大会，是在海多山哈， 海多山 直接可以看到这个奥运场馆。现在我来到了这个世园公园哈，整个的条件可以去供我们进行这种锻炼和这种体育体验的场地条件其实也是越来越好的啊，这也是我们每年啊，您每年都去那儿走，也这个亲身啊感受到的这种变化。 是是，这个徒步健走啊，与冬奥同行，这个也是一样的。这个延庆啊，确实得通过我们 几次参加徒步大会，是个好山好水好风光的好地方。 嗯， 有著名的八达岭古长城，蜿蜒如龙的，还有这横卧军都山的，龙庆峡山水风光秀美，可比丽江和三峡，野鸭湖十里科普风光无限，百里山水画廊美丽壮观。 嗯， 通过我们的学习呀、和关注和体验，对延庆啊有了深深的感情。 嗯， 还有通过我们这个多次的到延庆这个参加徒步活动，这个呢确实啊，我们也特别关注了延庆的发展。延庆最近又推出来吧，策划出来这个几条，第一个八条冰雪旅游线路。 嗯，专门 是 冰雪旅游的 啊，欢迎各界人士参与。第二呢，体验冬奥冰雪魅力。第三呢，感受冰雪的激情。 嗯， 第四呢是呢共享冰雪的快乐。 嗯， 第五是共筑冰雪梦想。 嗯， 我想这个冬奥会啊，咱们北京啊，一定办得更好。 嗯， 在世界来讲，我们中国的强大，我们中国的人的自豪，要把这个冬奥会办得更有特色。 嗯，所以啊，作为您来说啊，去到这个地方，就是真正奥运场地去徒步，这个感受跟其他的地方又不太一样了。因为我知道您去过徒步地方非常多哈，包括之前节目当中也说过，您和您的这个带领的队伍哈，这五棵松徒步联盟去过很多地方，全都走过。这个也去延，每回去到延庆像这样的真的奥运场地走，包括我记得之前咱们聊也去过这个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啊，应该也走过啊，那也是真正的一个奥运场地哈，因为奥运应运而生的，旁边就是我们的国家体育场哈，鸟巢啊，水立方的水立方这块变成冰立方哈，也是这个奥运场地。真正去到这种有奥运气氛的地儿去走，是不是跟平常其他那些景点哈去走的感觉还是不太一样啊？尤其是因为徒步其实也是我们一项体育运动啊，就门槛非常低，参与度非常高的一种体育运动啊，一项体育运动去奥运场，哎，真正能体验一下怎么走啊，怎么来比赛，怎么来活动，这个感受跟其他地方肯定也很不一样。嗯， 是，那个6月23号， 嗯， 是7、23，就是前几天， 嗯， 咱们北京电台组织了一次，在奥林匹克日， 嗯， 世界奥林匹克日，在这个。首钢园 ， 我们参加了 冬奥，啊、您也去 了，我们冬奥这个场馆建设， 嗯， 我们特别给我们很震撼， 嗯， 我们既保护性开发， 嗯， 把这个冬奥会办个场馆，以这个咱们中国这个首钢这个， 就是以前老首钢园区， 哎，有一些有机的改造，哎呀，保护性开发， 嗯， 特别的好， 嗯， 我们非常很震撼， 嗯，是。您这个五棵松徒步联盟其实离首钢园也不是特别远嘛，啊，但是这是第一次进去看吗？就是我们才组织这次活动， 是 第一次进首钢园。 这次组织活动，我们就跟这个 啊，第一次进去， 对，而且大伙儿都感到说，哎呀，说我们的国家太伟大了， 哈哈， 我们北京太厉害了。 嗯，是，其实啊，这个一项这个体育赛事哈，我们说，尤其是像这种奥运会哈，不管是这个夏奥会还是冬奥会啊，这种大型的综合性体育赛事，真的能够给一个地方一个地区带来非常大的这种发展。比如说我现在之前节目当中也采访过一些这个来自于首钢园周围的居住的这些朋友，哎呦，他们谈起这个冰雪的话题来啊，头头是道哈，我都觉得我作为一个这个体育节目的主持人啊，真到这个冬奥会开始的时候，我可能都要向他们去取取经哈，学习学习这个冰雪知识，感觉比哎呀比我们这些专业的体育媒体从业者哈了解的都不差哈，整个的冰雪的知识啊，整个的这个说起什么比赛什么赛事啊，都头头是道的。哎呀，后来我一看这个就在首钢园地区周围居住的这朋友确实不一样，他们就能够从这个冬奥会整个准备的过程当中，因为首钢就在他们边上，冬奥组委哈也在他们旁边，这种气氛耳濡目染，他们就会比别人了解的越来越多，然后再通过他们的力量去传递给更多的人。我想这个我们说这个奥运会哈，更高更快更强，今年新加了一个更团结哈，这是奥林匹克精神的竞技的意义。但其实对于举办这项比赛来讲的话，其实真的对我们传播这种更多的体育文化，让大家多了解哈这个运动是怎么回事。我相信可能冬奥会来到咱 咱们哈这个中国之前哈，可能很多朋友对于很多的冬奥项目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哈，包括现在有些朋友可能也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相信随着冬奥会慢慢到来，包括冬奥会在咱们家门口比赛，大家去关注慢慢去看，我们也能越来越多的对各种项目有了解啊，比如说之前对什么项目还说什么叫高山滑雪，什么大回转小回转有什么区别，真正去场地看一下啊、哦、就知道了啊，这个坡是这样的啊，虽然都是从山上滑，但是有这么多不同的滑法哈、啊、不同的这种技巧，我觉得这个也是奥运会能够带给我们非常重要的这种奥运精神上的遗产吧，算是。嗯， 是我们那个五棵松那个有一个文化奥林匹克文化公园 啊、哦，文化公园。 哎，在那个、嗯、在这个五棵松体育馆那个西侧， 嗯， 我们正常在那里徒步，一看这个五棵松那个场馆也算冬奥会的一个场馆， 也是冬奥会场馆。 哎嗯、是、嗯、我们感到很好很高兴， 就在家门口哈、 啊、是， 而且去那儿走的时候，我相信里边也能有一些展板哈、啊、一些知识的介绍，也能一边走边了解冬奥的知识。 是有、嗯、他把那个历届的过冬奥会和奥运会的什么时间什么精神， 嗯， 都写，都有一个展板，有一个 都列好了， 都列好，对， 嗯， 现在关键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冬奥会来临了， 嗯， 大伙儿呢，市民呢、啊、都非常的期盼， 嗯嗯，尤其是您家住在五棵松哈，离首钢园近、嗯，如果把它作为一个辐射的正中心的话，那五棵松其实也在算辐射挺近的一个地方哈，相信居住在您那边的朋友，对于这种冬奥气氛，肯定也是体会的会更深一些哈。就跟我们今天节目讲的这个延庆徒步大会，因为延庆它是冬奥的场馆，我相信居住在延庆的每一个朋友哈，都能够比居住在比如稍远地方的朋友，对于冬奥的这种强烈的期盼呀，或者说对他们之前的这种了解，都能会更多一些。 还有一个自豪感、 啊，自豪感，对，会更自豪一些，因为就在我家门口来办这个比赛哈。哎，我们也是期待哈冬奥会尽早能够到来哈，我们能够预祝成功的举办。我们也是预祝啊，即将在这周末哈进行的这个这个迎冬奥啊延庆的这个徒步大会哈能够圆满成功哈，也祝这个张老师和您的队伍取得好的成绩。第一次夜间走，其实还是要多留神啊，因为这灯光虽然很好，可能还有一些沟啊坎啊，也是要注意安全哈。今天也感谢张江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界内界外哈，跟我们分享了关于即将举办的这个延庆徒步大会的故事啊，以及您亲眼见证着延庆因为冬奥会这几年取得的不断的一些发展。感谢张老师的分享啊，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啊。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呢也可以去到微信当中来搜索双奥之声小程序，也可以获取平台上的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同时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咱们明天节目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最后一跳，向内翻腾两周半躯体， 哎，走， 完美收官。赤廷茂和王涵比较完美的完成了最后一个405躯体，完成了整场比赛326.40分。赤廷茂和王涵不用看后面的三个选手了，他们将铁定获得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冠军。 7月25号，中国选手赤廷茂、王涵在东京奥运会女子双人三米板决赛中，以326.40分的总成绩轻松获得冠军。自2000年悉尼奥运会跳水比赛设立女子双人三米板项目以来，中国队从2004年雅典奥运会开始，此前已经连续4届包揽这一项目金牌。从2019年世锦赛开始，这对组合配合默契，优势明显。根据防疫要求，东京奥运会颁奖仪式上，运动员要自行拿取托盘上的奖牌、花束和吉祥物。经验老道的赤廷茂率先拿起金牌，给首次参加奥运会的王涵戴上。互相佩戴金牌之后，

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为二，天气偏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依然为二，体感偏热。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三，照射强度中等，提醒大家外出还要做好防晒的准备。北京体育广播双料之声祝愿大家生活愉快。